你相信我吗？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我？ 当然没有。如果我连你都怀疑，我还能相信谁啊？还他妈的能依靠谁？ 他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，或许晕过去还比较好，反正说不定他们都是死人，都是鬼了。 怀疑不怀疑这种事，连安宗自己都不知道，或者说他连自己也一并怀疑进去，只是这话不知怎么的就说出去了。白毅慢慢放松力道，忽然淡淡的笑了，那是一种被承认的笑容。他自言自语道： 原来你那么依赖我。 我靠，依赖？这个时候一个人比两个人恐怖多了，一个人对付四个鬼吗？我怎么看也不像是钟馗转世啊，所以二比三怎么都强过一比四不是吗？ 安宗几乎站不住，用手捂住眼睛，眼眶周围疼得要命，根本不能确定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是虚幻的。而在这种什么都不能确定，连自己都怀疑的环境下，他居然还下意识的想去相信白毅，想来也是莫名其妙。白毅扶住他，然后才开口说： 那三个人应该是水魅，水怪中最恐怖的是溺死的人所化的恶鬼，能够制造幻觉，然后拖人下水当自己的替死鬼。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还可以上岸，不过他们一时半会儿无法走到这里，北方属金水，这水鬼无法走北，不过我们也等于是被困住了。 安宗看这里根本就是个断崖，下山的路被那三个玩意儿给堵死了。眼看时间已经不早，再不走就要错过船家的时间了，估计撑不到他们饿死，那三个水妹就上来了。安宗把手从白衣的拳头里抽出来，指着下面：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走也走不得，难道我们要和下面那三个东西赤膊对战？ 风还在疯狂地刮着，前面逃跑的时候行李早被安宗丢在路上了，现在连喝口水都难，可谓是弹尽粮绝呀。白毅看了看四周的山峦，然后又看了看山顶，轻轻点头： 也许还有办法。 他迅速地从衣袋里掏出界兽婆的纸片，指着那首诗的最后一句： 这里根本就不适合葬人，那么或许鬼婆让我们记得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种东西。 说完他找了块石头，略掸了掸积雪就坐下来，反复地念着诗句。安宗不便打扰他，只好四处看着，目及所处一片荒凉。下面的那三个东西还在反复爬山，但就像是有一堵隐形的墙把他们三个挡住一样。女人突然抬头阴冷地看着安宗，像是在看一个将要被杀的死刑犯，那种怨毒的视线看得人遍体生寒。安宗暗自咒骂： 这已经够冷了，别来添乱了行不行？ 回头又看看白毅，他还在那儿思考。安宗摇头长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 这个乌龟岛怎么那么邪门啊，早知道宁可不答应鬼婆的话，不就是少活几年吗？总好过现在朝不保夕啊。 白毅抬起头来，眼神似乎一亮，他连忙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 安宗有些心虚，不是故意打扰他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 早知道就…… 第一句。 这个乌龟岛怎么那么邪门？ 对了，就是这个，我知道那上面埋的是什么了，走，爬也要爬上去，只要上去了就有一线希望。 他们俩就往山壁上爬，虽说这山壁不算陡峭，看着还有一些小灌木能让他们借力搭手，但要这样没有防护地爬到山顶实在是太疯狂了，掉下去估计连渣也找不到。白毅伸出手对安宗说： 相信我就跟我来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 安宗回头看了看下面的三个东西，他们居然一点点地蹭了上来，看来这北水克鬼的方法对他们来说也不是绝对的。他心一横，想着就算摔死也不能被他们活活弄死，于是抓住白蚁的手用力踏了第一步上去。 现在那三个东西正和他们形成诡异的拉锯战。庆幸的是，由于朝北的关系，他们的速度无法像先前那么快速，所以距离还是在逐渐拉大。安宗定定神，手脚并用继续往上爬，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。白毅在他上方不远的地方爬得也很吃力。本来一上岛的时候，安宗就觉得这座岛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，现在更明显了一些，似乎越是往上吸引力越大，也越来越阴寒。那种阴寒透着股死气，周围的树木因为这种古怪的阴寒之气都往下长，像是在给山顶做膜拜一样。越到上面草木越少，他们也就越难爬。白毅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，安宗在下面跟着难免心急起来。后面那三个东西明显顾及这股阴寒的引力，他们停了下来，并没有继续爬，只是徘徊在山壁上，像是在等他们掉下来一样。 他们这样的水妹居然也惧怕山顶的东西，那么山顶上究竟是什么？ 安宗咽了口口水，抬头看看白毅，他正咬着牙拼命往上爬，然而他的脸色已经白得发青了，浑身都在颤抖。看来他也受到这股引力的影响。正担心他能不能坚持到山顶的时候，白毅抓的那块石头突然松动，一个空落，他的身体就往下滑。安宗倒吸一口凉气，条件反射地抓住他的手，处在一只手拉住树枝，一只手拉住他的局面。白毅的眼镜掉到山下，下面那些东西看到白毅的眼镜掉下来，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何时也掉下去，聚拢起来，徒劳地向上伸着手抓他们。安宗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分量原来是如此沉重，呲着牙，手上的青筋也爆了出来。悬崖山壁上的灌木枝大多纤细柔软，却强韧异常。他抓着树枝的那只手因为太用力，居然被勒出一道大口子，血小股小股往外渗出来，染红了大半个袖口。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身体也慢慢地往下滑。白毅看着他，冷着张脸，很狗血地说了两个字： 放手。 安宗不想浪费力气来和他说什么更狗血的死也不放，只是咬牙抓着藤枝翻转手腕往上多绕了几圈，身体总算是停止滑落了。本来还想让身体贴在山腰上的空档，但是因为挂着个白毅，怎么都无法贴近。白毅看他没有放手的意思，就自己松开了手。安宗完全处于单方面的抓力，白毅的手几乎要从他手里滑下去。他见状对白毅大喊道： 你小子要是死了，就他妈的是我害的，我这一辈子也别做人了。你要是掉下去的话，我也跳下去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妈的，还真成了八点档的肥皂剧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是不是就该轮到断树枝了？ 白毅看了看他，抿着嘴没有说话。安宗急得双眼通红： 谁说爷们就不能哭了？这个时候老子真想扯开嗓子大声哭，大喊救命。 白毅突然笑了起来，又重新抓住他的手： 啊，你不想死了？ 白毅脚下似乎蹬住了什么着力点，手上的分量轻了不少，他呼的松了口气。这灌木总算没让他们俩的分量给连根拔了，谢天谢地。事情总算是跳出狗血剧的圈子了。抓住树枝的手被藤枝深深地勒进手腕里，血流不止，把安宗的几层袖子都给染红了。白毅大概终于站稳了，抓着他的手，探着身子伸长另一条胳膊，勾住不远处一棵较粗的树干，然后看了安宗一眼： 小心点，让我看看你的手怎么样了。 安宗看看自己受伤的那只手，叹了口气，然后稳住身体，再握着白毅的那只手做固定点，绕开藤枝往他那里挪了几寸过去。 这时他才发现那只手颤抖的要死，根本一丝力气也使不上，手上的血滴到下面，那些水妹像是鲨鱼闻见血腥一样立刻一阵骚动。看来血使得他们不顾山顶的威胁，迫不及待的也要开始往上爬了。这只手现在基本算是废了，安宗估摸自己是没办法继续爬了，心灰意冷地长叹一口气，心想， 活了20几年，最后就交代在这儿了。 他闭上眼睛忍着疼，反正差不多也到头了，刚才强打的精神一下子散了，整个人也瞬间疲软下来。